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韩烨以一种格外不沉稳的姿势进入了牡丹阁内，但只是一瞬，他便调整好神色，转头朝窗前立着的女子望去。大红的礼服裹着窈窕的身姿，漆黑的深夜映得他身上气质更加凛冽。韩烨稳了稳神才道， 紫渊，你要见我？ 若不是要见他，弟子元大可直接告辞离去，而不是来后院休息。弟子元回转头，神色罕见的有些迟疑。 韩烨，我有话要对你说。 是为了帝承恩吗？他今日会跟着来是因为…… 和这些事没有关系。帝承恩手段狠毒，我知道你不过是顾着陛下的脸面。莫霜不错，他若为太子妃，不是件坏事。 哦，你都已经想得如此长远了，莫霜性子爽朗，确实不错。那你等在这里究竟要说什么？ 弟子元抬头，墨色的眸子如一潭深水，静静望向寒夜。 寒夜，我要大晋的江山。 这句话犹若平地惊雷，寒夜的神情却只是微微沉了沉，并无丝毫意外。 你早就猜到了，不是吗？ 寒夜朝窗边走去，停在桌前，拿起酒壶倒了一杯酒，慢慢饮尽。半晌后，他回转身朝弟子元望去。 不错，我猜到了。如果你要的只是帝家十年前的案子真相大白，皇祖母自缢的第二日，你就会回晋南。帝家执掌晋南已有百年，遂南大营十万铁军也在洛川控制之下，朝廷奈何不了你。若非有所图，你不会接受父皇那道所谓的恩旨，承袭晋安侯的爵位，你早就回晋南做你的土皇帝去了。子元，当年皇家因江山权柄构陷帝室一族，皇祖母一条命抵不了，你要让韩家用江山来还，对不对？一年前我在慕天府问你可愿和我共治山河时，你说你不是第二个帝升天，我后来才知你话中深意，原来如此。子渊，我只想知道你想要大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一年前入京的时候，还是在仁德殿前？ 都不是。从我爹将那封谕令帝家军远赴西北的密信交给我，自尽在宗祠前的那一日起，我要的就是你韩家的天下。这十年间，大晋昏君无道，诛杀忠良，皇室残暴，屠戮子民，科举舞弊，致使天下世子受屈，河道贪污，祸连万家百姓。韩烨，韩家早就没有问鼎天下、执掌江山的资格，韩仲远已不配为天子。 弟子元， 韩烨倏然抬头盯着弟子元，竟没在他脸上找到任何别的情绪，就像他根本不是以帝家仅剩的遗孤说出这些话，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大晋百姓说出这如此血淋淋让他无法辩驳的事实一般。他握着酒杯的手抖了抖，神情疲惫。 所以你要收回帝家当年相赠的一半江山。子渊，为什么要说出来？你明明知道只要你不说出口，我只会阻拦你，永远不会真正与你为敌，为什么你会选择今天说出来？ 韩烨，惠德太后回我帝家，韩仲远屠我满门，我要夺韩家天下，会夺得正大光明，不必瞒你。你若能阻止我，我弟子元输得心服口服，他日殒命，与人无尤。你若阻止不了，江山必易。 你有没有想过，我是韩家的太子，你要夺韩氏天下，就必须要踩着我的尸骨。我若不死，你不可能成功。 他一步步走进弟子园，俯身，目光深沉，瞳中似有血红之色，缓缓开口： 子园，我们不说韩帝两家冤仇，不谈天下百姓，不言十年相离。弟子园，你想要我死吗？ 丹阁内半晌无声，安静的渗人。半晌，弟子园抬手： 你是大晋太子，我是帝家女，避不了两家冤仇，也避不开天下百姓。韩嫣，我与你无仇，你待我有恩，我弟子园欠你一条命。哪怕将来我们两军对垒，终我一生，我也不会取你性命，伤你半分。 子园，你这是在逼我与你为敌。 是。 你若不停手，他日我们必会反目。韩帝相争，到时候我们都保不了对方的性命。子园，这是死局。 将来韩家赢了，留不得夺江山的帝家女；帝家赢了，他这个前朝太子同样要殉朝，到时生死不由他们说了算，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韩爷，十年前我决定夺下大晋江山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之间是死局。 一生身份相对，无期可及，所以你才会以友相交，绝不逾越一步。子园，真的到了那种地步，地位之争生死一线，留我一命便等于夺你性命，你又岂会不知？子园，左相被诛后，你若不回晋南，我必相帮父皇，不再姑息帝家。你的命。 殿下出事了。 何事惊慌？ 回殿下，刚才宫里传来消息，穆王爷在宗人府过世了。 胡说八道，穆王在宗人府，无缘无故怎么会突然亡故？ 殿下，穆王爷突发旧疾，太医赶到宗人府时有回天乏术，宗正刚才已经遣人入宫禀告了陛下。 韩烨回头深深扫了弟子园一眼，未留下一句，匆匆出了牡丹阁。或许是天意，弟子园终究不知道，若他输了，韩烨到最后对他会不会有恻隐之心。片刻后，弟子园叹了口气，出了牡丹阁。院书守在门外，抬眼无声询问： 喜宴怕是摆不成了，去向老王爷请辞回府。院书，趁着今晚京城混乱，宫中无暇顾及其他，让明熙领人来见我。 小姐。 弟子园没有应答，抬脚朝王府外走去。牡丹阁外的窗脚下，零落的树枝突然动了动，帝承恩捂着嘴小心翼翼走出来，脸色苍白，神情复杂，但眼底的惊喜大于惊惶。 帝子园要的居然是大晋江山，他不过区区一介女子，竟敢如此妄想，简直可笑。当年的晋安侯什么都没做，只是碍了皇家的眼，就落个被逼自尽的下场。若陛下知道帝子园如今消想的是韩氏江山，那帝家必将毁于一旦，连老天都在帮我。哼！ 帝承恩面上露出阴沉的笑意，他突然想起韩烨必会寻他一起出明王府，回过神，撩起裙摆朝前院跑去。宗人府的丧报让明王府的喜宴草草收场， 韩瑞虽被削了王位，却也是嘉宁帝长子，皇室本就人丁不旺，穆王亡故也算是一场大事。东宫马车出了明王府，径直朝皇宫而去。马车内，韩烨神情凝重，帝承恩端详他半晌，小声道： 殿下，穆王爷， 喜宴结束，你的条件姑已经做到，将来也定会保住你的性命。现在你可以告诉姑，左相到底藏经于何处了。 帝承恩面色微变，握紧手，到底敌不过寒夜冷漠的目光，一勾唇，有些自嘲。 前几日我在书房外听到温硕和殿下说寻出了几处地方，那几处里可有相府老夫人在城郊建的别庄。 继续说。 数月前我曾经和左相秘密见过一次，虽是相府派车来接，但我自小记性好，记住了马车前进的方向。事后我曾经让下人循着我说的方向去寻，才知见左相的地方是相府城郊别庄。 那又如何，左相在别庄见过你，也不代表别庄就是他藏经之处。 殿下别急，我回皇家别院后的第二日，在鞋上发现了些许金粉。 见寒夜终于朝他看来，帝承恩笑笑， 这件事我谁也没有说过。殿下，相府就算再财大气粗，也不至于用金粉去铺成一个小小的城郊别庄。我猜九年前失踪的黄金便是被左相藏在了此处。 姑知道了。 殿下到了。 马车停下，寒夜走下马车，见帝承恩要跟上，摆手道： 你不用随姑入宫，回去便是。 说完，寒夜径直朝宫内而去。帝承恩在宫门前侍卫的注视下尴尬地收回脚，却没有生气，神情淡然地回了车内。 总有一日寒夜会有向我服软的时候，我不急，愿意慢慢等下去。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